不贪酒欲，以火正直，就无但生气。咁啊，不贪酒欲，嗱，咁我哋已经系解释过，修行人就唔好饮酒，因为酒虽然唔系杀生害命，但系酒能炼性啊，咁啊令我哋失咗呢个本性，咁啊亦都系伤害我哋呢个化身为命。咁啊，其次我哋就要明白，修行者就唔好食肉，咁啊因为食肉系杀生劫业啊，系借肉戒，所以行者不应食肉。所以戒经里边讲啊，佢话食肉之人就断大慈悲，佢一切众生就见而舍去。咁啊又说佢话食肉得无量罪啊，咁啊亦然系借呢个肉戒，咁啊你要食几多，日后就要还几多啊？咁啊亦都系结呢个冤孽，所谓你杀佢，佢杀你啊！咁啊，彼此互相杀害，永无了期啊！咁啊，呢个生死又点样了咧？咁啊，同时行菩萨道者，咁啊，若要话食欲啊，咁啊，亦都系伤咗呢个菩萨嘅慈悲心嘅。所以古讲，佢话我欲就众生欲啊，咁明是睇不全，佢言通一种性啊，即只是别言通。佢话苦恼就从他受啊，就肥甘就任我衰，咁莫教言老判啊，就自处就看如何。即系话众生与我系同一体性。咁我哋就唔应该伤害众生啊！咁如果我哋食肉而伤害众生，所有嗰啲痛苦就系由对方受啊！咁呢个肥甘美味就系由我享受。嗱，咁你所享受嘅甘美之美，那系伤害佢个生命而来，但系佢被杀之时，佢唔系甘心情愿啊，而且你残杀更加令佢危害啊，所以日后到到个阎罗王老子之前，咁啊彼此嚟对证一下啦，咁你无故杀佢个生命啊，咁啊当然啦，佢亦唔放过你噶，所以话莫教呢个阎老判啊，你自遣就看如何，假使别人杀害自己，而又杀得乜残忍啊，令自己生不能成啊，死亦唔得，果上此嗰种啊痛苦，又点样睇法呢？嗱，咁我哋明白此种道理啊，唔应该食肉。所以此经上文第六卷最后啊，所谓四种清净明慧之中，咁啊有关戒杀呢一条戒里边都讲啊，佢话食肉之人，佢话众德心开，持三摩地，出戒大罗刹啦，就步中必寻生死苦海，系非佛弟子。咁啊又话若不断杀，就必落神道啊。咁啊食肉既有如是过，咁啊行道者咧系不应食肉。佢以火正直就无啖生气，咁啊大概当时印度啦，咁啊有一种食生嘅外道啊，所以佛制佢个弟子食呢个五谷之时，咁啊要熟食先至符合卫生啊，咁啊若果唔煮熟嚟食咧，就好容易有啲微菌，咁啊伤害自己嘅身体啦。咁啊，即系妨碍自己嘅道业，所以佛制弟子咧就唔好生食，要以火咧嚟到煮食啊。咁啊，佢就正直就无啖嘅生气。佛阿难，自修行人若不断淫，及以杀生，出三界者就无有是处。咁啊，始终咁问咧， 就含有呢個偷渡同埋呢個妄語啊，都唔應該做。所以阿難，佢話是修行人啊，若果唔斷呢個淫，以共殺生、偷渡，以共呢個妄語啊，咁啊呢個生死因仍然係存在。咁啊，既然呢個生死因存在啦，咁啊當然係招感呢個生死果啊。咁啊，到此你點樣可以能夠超出啊呢個三界嘅生死輪迴咧？所以佛話修行人啊，如果唔斷任道殺妄，能夠超出三界生死輪迴，係無有自處啊，係冇咁嘅道理。呢就佛大慈悲特別咧係提出任道殺妄啊。这个过患之心就是劝戒一个修行者对于淫道杀妄之事呢，不单说身不好做啊，连心都不好起念。他说当官你淫欲，他犹如毒蛇，就如箭冤贼啊。那么四种根本戒之中，那么始终就特别提出，那么修行者呢不能够有这个欲念以共这个欲事，因为淫戒啊，这个淫欲啊是最难断，所以佛呢就开示这个对治的法门啊。他说当官，这个官字呢就很重要的，那么亦是这个修行呢一定要有这个作官啊，那么亦即是说不单说这个身不要去做这些欲事啊，我哋连心都唔好起呢个欲念，你完全咧系由呢个观照之力。所以我哋作观之时，咁啊要观呢个淫欲啊，好似呢个毒蛇，咁啊亦好似呢个冤贼一样。嗱，咁啊其实咧，咁啊毒蛇即使咬自己一啖，咁啊中毒而死啊，也只不过啦害我今生。但是我们如果犯了这个淫戒啊，那么伤害我们这个法身慧命啊，那么生生世世都不容易得到解脱，所以就犹如毒蛇，就如箭冤贼啊，只不过呢是以这个世间最毒的做一个譬如。那么若是为认真严格来讲一句啊，就是淫欲这个过患啊，比起这个毒蛇，比起这个冤贼啊，也还要厉害得多，因为它能够伤我们的法身啊，能够损我们的慧命啊，令我们多生多劫，堕于这个地狱受苦，永无出期。所以修行者呢，应当要断淫。那么而且本经啊，前前后后啊，说这个淫欲是为这个守灵严大定的障碍。那么守灵严大定不能成啊，我们又怎样可以啊得证这个大佛整的理体呢？所以一定要断这个淫欲之念。先是声闻记气不气，就执身不动，后行菩萨清净律仪，就执心不起。咁啊，此就系佛特别为呢个行者啊，咁啊开示佢先要持呢个身戒，后持心戒，咁啊大小乘戒的先持，佢话先持呢个声闻小乘嘅四气，即系比丘嘅四种根本戒，八气咧就系比丘尼嘅八种根本戒，咁啊执身不动。即是这个身呢不做啊这个四种根本戒，不做这个八种根本戒那种的罪过。那么小乘戒就得以成就。他说后行菩萨清净律仪执心不起，那么其次呢就是修行这个菩萨的大乘戒。那么既然小乘戒同埋呢个律仪戒，咁啊两种咧都持得啊 清清正正，因为小城寨就是執身不动啊。咁啊，只要我哋嘅身唔犯，就叫做持戒。咁若是话呢个大乘菩萨戒咧，咁啊执心就不起，连个心动念啊，我哋都唔动呢个念头，咁啊名为叫做持戒成戒。啊，金戒嘅成就就系话大乘戒，以共小乘戒啊，咁啊两种戒咧，若身若心都得到清净，即系持小乘戒。咁啊，身清净啊，持大乘戒，咁啊，心清净，名为叫做金戒，得以成就。咁啊，得之世间就永无相生、相杀之业。咁啊，于呢个世间之中，如果我哋断呢个淫欲，就冇咗呢个相生之业啊，冇咗呢个生死根本。咁若是话我哋能够断杀啊，就无咗呢个相杀之业啦。佢话禁戒若是成就，我哋于呢个世间之中，永远冇咗呢个相生之业，亦都冇呢个相杀之业。个偷盗不行，就无相负累啊！如果我哋不偷、不劫，亦都不盗，咁啊呢个道界清净。我就冇欠人家哋呢个金钱之债啊，我哋就唔会俾别人咧之所牵累啦。个业依世间就不还宿债。嗱，如果我哋不杀生，我哋就冇欠呢个欲债啊。咁我哋生生世世就唔使还呢个欲债啦。嗱，咁如果我哋不偷盗，我哋就冇欠人家哋个金钱。我哋生生世世啊，就唔使还呢个钱债啦。嗱，若是我哋不行呢个男女嘅欲事啊，我哋嘅生生世世就唔使还呢个见俗债。嗱，咁啊，既然不还欲债，亦都不还钱债啊，咁啊，亦都不还呢个见俗债，咁啊，一切债都已经咧冇债啦。咁啊，當然就冇咗呢個係貨啊！咁啊，標準係一個清淨嘅修行人，佢話自清淨人，修三摩地，個父母慾眼，不父母慾身，不需天眼就自然觀見十方世界，普佛文法，親逢聖子嘅德大神通，由方界觸明清淨。得无间染，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啊，就系说明，咁啊，如果呢个人啊，禁戒成就，于呢个世间之中咧，冇咗呢个欲债，冇咗呢个金钱债啊，亦都冇咗呢个见俗债，咁啊，呢个人咧系叫做清清净净嘅修行人，嗱，咁啊，佢以此呢个清净嘅身心。去修呢个三摩地啊，即系修禅定。咁啊，既然以清净嘅身心嚟到修呢个禅定啊，由呢个禅定力之故，能够起呢个五种嘅神通啊，所以就在呢个父母肉身之中，即使咧唔假入呢个天眼啊，咁啊亦都可以自自然然。观见十方世界，睹佛咧就文法嗱，睹佛同埋即系见咧，见佛就属于呢个天眼通啦。嗱，咁啊文法，咁啊文就属于耳啊，所以文法咧系属于呢个天耳通。嗱，咁啊亲奉持子，属于系他心通啊。咁啊得大神通，由十方界。就属于呢个神足通啊！啊，若是话足明清净，得无间染，就系属于足明通。咁啊，又者呢个得无间染咧，就系因为有足明，咁啊知得过去所作呢个恶业啊，受咗好大嘅苦恼啊！ 咁啊，從此再不作惡，咁就永失墮惡道，所以冇咗呢個艱險。出二則名為第二增進，修行善事，咁啊，此就叫做必明，屬於咧以上所講名為佢嘅第二種增進啊，修行嘅善事。佢雲何現月安難，係如是清淨。如今界人心無貪淫，於外六塵就不多留日，佢因不留日，全然自歸，佢塵既不如，就根無所咬，反流前一，六用不行，十方國土皎然清淨，既如流離，內然明月，身心快然，妙然平等，獲大安穩，一切如來物然正妙，皆現其中。此人即獲無生法忍，從事善修，隨所發行，安立正位，是則名為第三增進，修行善事。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咧，就係證明嘅第三科，名為咧為現業。個雲何現業？此一句經文咧，咁啊，具足應該話雲何增進，就為其現業。咁啊，所謂現業咧，就係現前嘅事業，就係六根對六塵，咁啊，起嘅六種分別色心。咁又有分別心故，咁分別好大啊！所作嘅係有漏善惡業，咁名為叫做現前嘅事業。個阿難就如是清淨，是今界人，呢個屬於第二善事之中啊！咁啊修，咁啊修三摩地呢個行人，就先要現持清淨戒律。就是堅持聲聞四氣八氣，所謂執根就不動啊。咁啊，後行菩薩清淨嘅律儀就係執根就不起。咁啊，唔單話嘅身要清淨啊，咁啊心意都要清淨。咁啊，身心奉持戒律，內外清淨啊，咁就名為佢就清淨。持禁戒呢一個人。咁啊，如得呢個人啊，佢點解要如此？佢清淨持戒咧，咁啊目的就係欲求解脱。咁啊，現在我哋所以不能解脱啊，就因為由呢個六根，咁啊攀緣於呢個六塵啊，隨境流轉。咁啊，現在你了解到呢個攀緣嘅過患大。所以我哋清淨持戒啊，咁啊六根唔攀緣呢個六種塵境啊，咁就叫做根塵就不咬，名為叫做心無貪淫。咁啊，此一句經文咧就有兩種嘅意思。嗱，第一就係明呢個淫執係最難斷啊。咁啊，此煩惱若是能伏，咁啊其他煩惱啦。亦都能復住，咁啊！現在因為文佛開示呢個淫欲嘅過患大啊，所以提心吊膽，就如履薄冰，咁啊，嚴持防範啊，令我哋呢個心同埋呢個身都唔好犯呢個淫戒，咁你叫做心無貪淫。嗱，咁啊，第二咧，凡係愛著。都是於呢個貪淫啊，好似眼愛呢個外邊色塵，耳啊係愛呢個音聲，同埋鼻咧愛呢個香臭啊，耳咧愛呢個鹹淡甘辛，呢個身係愛呢個種種好嘅畜塵，乃至呢個心咧係愛執著呢個佛，咁啊六根愛著六塵啊。都名為叫做貪欲，咁啊現在行者清淨持戒，欲求解脱，咁啊六根不染六塵啦，所以就叫做心無貪淫。咁啊於外六塵就不多留日啦， 那咁啊，六尘就系作呢个生死业之处。咁啊，流日呢就系因为六根对六尘，咁啊必定就生起呢个六种色心啊，去分别好大，起呢个贪嗔痴烦恼，作呢个自恶业啊。咁啊，名为叫做流日。咁啊，现在话不多咧，就唔系话完全不流日外境啊。不过在呢个用功嘅禅定之中，咁啊，佢比呢个常人啊，已经系减少咗好多啊。好似呢个睇牛仔啊，咁啊，佢牵住嗰一只牛，咁啊，佢时时咧提心吊胆啦，睇住嗰只牛。咁啊，当然只牛咧就冇法子放纵啦。咁啊，即是上文所谓心上不言，或即精力未速，再说明啊，我哋作伴之时，与呢个外之六尘，咁啊呢个心咧唔攀缘啊，咁就唔会流入于呢个外境，所以就不多就流入，系因不流入就自然就自归啊，咁啊因为呢个心不流入于呢个外境，就可以能够咧自然自归啊，即系返望归真。咁我哋点解可以能够得到呢个自然自归境界呢？就系全由呢个止观之力，因为上来或持戒就属于呢个坐行啊，就坐行正定，所谓由戒而生定。咁啊，由持戒力故，咁我哋修止观呢，就分外得力。所以由呢个止观力故，就能够旋转呢个六根，唔攀缘呢个六尘啊。咁啊，旋转呢个六根归于呢个本源心地，咁啊，即系上能够观音菩萨圆通啊。所谓初于文中，就入流就忘所，即是念念反观呢个文性啊，具足圆通常三真实。咁啊，若要话观文性系通真实啊，就成就妙奢摩陀空观。咁啊，若要话观文性系圆真实啊，咁啊成就妙僧摩钵提打观啊。若要话观文性系常真实啦，咁啊成就妙善罗中道观。咁啊一心三观，观文性圆通常三真实。咁啊，由是外系离于呢个尘境啊，内系离于根。咁啊，六根不攀于六尘，再不为呢个六尘所转啊，咁就名为叫做旋圆自归啊。咁啊，亦即上文所谓以暂全期，虚妄灭生啊。咁啊，亦即是上文咧所谓反穷就留根。我话尘既不圆，就根无所偶啊，就系话六尘唔俾呢个六根所缘，咁啊六根咧就唔与呢个六尘交偶，咁啊叫做根尘就别离，脱连内缚，咁啊从此内外三缘，咁啊即是上文观音菩萨以圆圆通之中咧，所谓动静如相就了然不生啦，个反流。就前一就话六根，咁啊一向系攀缘六尘，咁啊向外分别，名为嘅就顺流啊。咁啊现今念念观于呢个文性，不除呢个外流分日，名为嘅就反流。咁啊由于反流反文自性啊，咁啊内心清净。咁啊我哋嘅六根虽然是分门别户，容中相背啊，但系正中系相知，同一状性，所以一根反而六根正唔解脱，咁就叫做反流啊，即系反文自性咧，就系全一啊，就完全归一心，因为六根咧系正中相知，系同一体性。若是你不反流， 咁啊六根就係作用相背啊。咁啊若是你反流歸於自性咧，所以六根就係全歸於一心，清淨直列。所以話六用不行啊，因為反流全一，故此念念觀照。咁啊是靈光獨耀，眼不見於色，乃至到意不言於法啦。咁啊六根唔攀緣呢個六塵，咁就做六用就不行。咁啊從此挺脱真塵，即是上行啊觀音菩薩呢個耳門圓通之中，所謂聞所聞盡。佢十方國土就皎然清淨啊！十方國土就係依報啊！嗱，國土所對啊，就係正報嘅身心。嗱，咁啊，正報就係六根啊，咁啊，依報就係六塵。咁啊，眾生向為執六根，係為實我；執六塵就為實法啦。咁啊，現在以此半力。既然六用都不行，咁啊根絕若退，塵相自滅啊，所以能國土清淨。若是話根絕除，咁啊佢就內空啊；若是話國土淨，咪屬於外空啊。咁啊內外都皆空，空故清淨啊，咁就名為佢哋十方國土係皎然嘅清淨。個譬如琉璃就內圓明熱啦，嗱咁啊琉璃寶熱都係內外明澈，咁啊現在琉璃寶熱之琉璃寶之內，咁啊原有呢個明熱啊，咁就琉璃寶罩住呢個寶熱，咁啊寶熱咧就在呢個琉璃寶之中唯一光明啊。所以光光透天就是念念玲珑，那咁啊琉璃就譬如呢个所观之境，咁啊宝月呢就譬如呢个能观之心啊，咁啊现在琉璃罩宝月，宝月在呢个琉璃之中，咁就譬如境以共观啊，所谓一而无二。唯一大光明藏，咁啊，即是上文啦，觀音菩薩嘅耳門圓通之中啦，所謂過咗個空，係心境俱寂。佢話真心就快如，就係以呢個觀行力故，咁啊，我法而執，都永盡都無餘，了達幻化空身，即法身。亦都了達無明佛性啊，係即實即佛性。咁啊，向來我哋眾生有苦惱，咁啊執呢個攀緣為心啊，執呢個四大係為身。咁啊，現在以此觀力能夠頓忘身心，咁啊於呢個禅定之中啊，係得大快樂。咁啊，叫做身心快圓。咁妙喻就平等啦，就係話三觀為一心，咁啊叫做妙。若是話一心具足三觀，咁啊叫做圓。又話三世為一世啊，咁啊叫做妙。一心之中圓具三世，名為叫做圓。咁啊，此個妙喻即是啊眾生佛性啊，咁啊此性係生佛體同，正凡不隔。咁啊，以呢個此覺字觀呢個本覺理啊，咁啊悟得佛我同根，名為叫做妙言啦，係平等平等。個獲大安穩啊，就話於呢個禅定之中，咁啊得到大大嘅安穩，咁啊受用無邊嘅快樂啊，好似一個人咁啊擔一擔重嘅嘢。咁啊，現在去到呢個大樹林遮陰嘅地方啊，咁啊，佢放下呢個重擔，再跟住呢個大樹陰一遮咧，咁啊，頓然覺得咧係輕安自在啊，浸浸清涼， 咁啊，如是嘅境界咧，就係屬於觀音菩薩嘅耳門之中，佢就空覺結緣，就空所空滅啊。咁啊，到此咧內外俱空，咁啊叫做獲大安穩。佢一切如來就物圓正妙，皆在其中啊。嗱，咁啊一切如來就係佛佛道同。依佛所证的三德四座，此的三德虽一心本具，但是在众生份上迷而不依，那就名为叫做物。那么物圆呢，就是属于解脱德，所谓心性清净而具众德。那么物净是属于这个波耶德，就是说心性清净，能够照一切法，是维持自身，无有这个瑕疵。那么若是说物妙啊，就属于化身德，所谓心性是不可思议，非一切而能现一切。那么正在现一切之时啊，而心本来净，非是一切。那么摄明此心啊，即有即空，即空即有啊，是诸佛所证的三德四座。但是诸佛所证就是证众生本具，而众生所迷呢，亦是迷于诸佛之所证，所以有生佛不同，就是一迷一悟。那么现在以这个止观力心服无明，咁啊，本有嘅三德四藏得以现前，咁就叫做皆现其中。咁啊，即使系上观音菩萨耳门圆通之中咧，就叫做直灭嘅现前。嗱，咁有上文佢话尘气不圆，就根无所咬，就属于破色音。咁啊，若是话反流全一啊，六用不行。咁啊，属于破受音啊！咁啊，若是话十方国土皎而清净，气如琉璃，就内含宝月，就属于呢个上音尽。若是话身心快圆，妙圆平等，获大安稳啊，就属于呢个行音尽。若是话一切如来物圆正妙，皆现其中咧，就系正正色色。在呢个最后息音发言之境，所以向下经文讲啊，佢话行音已尽，都系在呢个息音之中，于呢个涅槃天就得大明悟，又暂入合暂归息宣制，而行音尽，即因现前嘅境界。咁啊，又话而波难灭，化为情水啊！是一切生滅以滅，那麼直滅的積音呢，從此得以現前，所以能夠三德四藏就現在其中。所以圓覺經講，他說十方世界諸如心，是於中顯現，是如鏡中像，是屬於可見，是如不可即的境界。那麼自人的積獲无生法忍啊，就是人，即系持戒修定呢一个人。咁啊，即咧就系即使持戒修定啊呢一修行人。咁啊，佢不如呢个物圆正妙之境。咁啊，从此加功进行啊，就成就不言超越，世出世间获证呢个无生法忍。嗱，咁啊，指个无生法忍向为烦恼所障，咁啊，现在以此呢个观行力故啊，咁啊，正使呢个无生妙心，好似呢个云开见月一样。嗱，咁啊，指个无生妙心向来迷故，所以非失就成失啊。现在功用现前，咁啊，非失。就同于德，名为叫做获无生忍啊。咁啊，说明德字一字 或者是惡一字呢，亦是全是假名。咁啊，若是话无生法忍，我哋明白啊，系一切众生本来具足嘅，咁啊叫做理即为宗，获无生法忍啊。嗱，咁啊一向就不知，由闻佛开始啊，先至知得悟得此个无生法忍，咁啊叫做明智为宗啊，获无生法忍。咁啊，由上文嘅正坐意行，咁啊，心服五字烦恼，名为叫做观行为宗啊，获无生法忍。嗱，咁啊，由此个观行，任运转四字烦恼，咁啊，佛性相似现前啊，咁啊，叫做相似为宗，咁啊，获无生法忍。咁啊，由相似为有功用道啊，入到呢个无间道道中，焚破无焚净法身啊，就名为叫做焚净为宗，获无生法忍。咁啊，若是话究竟，咁啊，证得此个无生法忍啊，咁啊，究竟系无功用道，断最后一品生相无名。所谓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之时，咁就叫做究竟为宗啦，获无生法忍。咁啊，现在我哋文中所谓是人即获无生法忍，此一句经文呢，就系属于焚净为宗无生法忍，就系答阿难上来所问啦，个云何善处得修行目。就是若能得到无生法忍，就是为这个修行的眼目属于这个大乘的见道位。在这个花园经他说无生法忍这个忍字，就是有十种的意思。第一就是阴经忍，他就了达这个阴经本无实性，因此反文自性啊，不随呢个阴声流转，于阴声不增取着，不为呢个阴声之境所转动啊。即是话文性反观自心，咁就明为叫做阴声忍。咁啊，第二咧系叫做顺忍啊，就系话顺于时，顺于理。咁啊，若是话顺于事咧，就心性虽然系平等啊，但系因果力缘丝毫不爽，作之就必受果报。所谓如是因，就得如是果。咁啊，若话顺理呢一方面咧，就系话达一切法唯心自性啊，咁啊心性如如不动，咁啊依一切法不取就不舍。知得呢个心性系非生非灭，咁就名为嘅顺于理。咁啊，若是话即事而成理咧，咁啊终日供佛就不至有佛可供啊。咁啊终日造生，亦都不至有生可度。咁就名为佢嘅顺忍，咁啊亦顺于事，亦都顺于理性。咁啊，第三咧就叫、是、做无生忍啊，就系、是、一切法即心自性，所谓法法合后都无需自性啊，法法都系中道第一二谛，无一法能超出于自心，法法都清净直灭，咁啊叫做无生忍。咁啊，第四咧就系如幻忍啊，就系、是、解一切法。皆是系如幻如化，所谓幻无实性啊，就无有自他，所以一切法不生取着，了三界如幻，所以不住三界，超分断生死啊！阿若是话了呢个三性如幻，所以不住涅槃，咁啊若是了佛果如幻啊，咁啊不住佛果。咁啊，唔单话不住二边， 咁啊亦不止中道，咁啊佢哋易患忍。咁啊第五叫做易言忍啊，嗱言咧系属于呢个阳言，就系、是、在呢个太阳光之下，咁啊佢照到一平平嘅地咧，咁啊你远远望佢咧，咁啊呢个太阳所照平嘅地啊，好似有嗰啲水嘅波纹一样。咁啊，只得佢系水啦，其实佢就唔系水，系呢个太阳嘅反照，咁啊佢哋阳，咁啊只得系水啊，就唔系真是系水。咁啊嗰啲鹿啊，山上嗰啲鹿有角嗰啲鹿啊，咁啊佢就颈渴啦。咁啊佢远远睇见呢个太阳所照嗰个地方咧，好似闪闪嗰啲阳焰啊。如同嗰啲水一樣，咁啊佢就當為係真水，咁佢就快快腳咁啊跑過想飲水咯。點乜知去到咧，根本就冇水，前後左右一塊空地啊，不過係呢個陽啊，太陽咧照到好似係水，其實根本就唔係水啊！你想飲水，你就不能滿你嘅心願。咁啊，説明行者。亦复如是啊，观一切法好似嗰啲阳言一样啊，系无实体性啊，咁啊佢哋易言忍。咁啊第六就系易梦忍啊，嗱梦中之事虽然系历历分明，可是瞓醒之后啊，呢、這个梦中是彻底虚妄，系不可得啊。咁啊唔单话醒后不可得。你正在发梦之时，其实呢个梦境亦不可得啊！一切法亦如梦，我哋众生在呢个梦想中嚟到过日子，所谓非我见我啊，非法见法，妄见身心，人我自他。咁啊，现在观一切法既如梦啊，所以不如亦。都不着啊，所以古人讲佢话大梦系谁先觉呢？就说明一切嘅事物都系如同呢个梦咁虚幻啊。咁我哋做人处世，咁啊能够放得下，咁啊知得一切事事物物都无非系梦境幻化，咁你得住着呢、這个就系佢哋先知先觉。我话大梦系谁人能够先觉啊？谁人能够知得个梦境如幻，不生取相？咁啊呢个人呢就系、是、先觉悟啦。咁啊佢就如梦人。咁啊第七呢就系、是、如响人啦，就系、是、观一切嘅语言，一切嘅音声都系空谷中之反响。非有实法，咁佢哋如响忍啦。咁啊，第八咧就系如影忍啦。一切法系无有实体，由如影子，所以观一切法如影子不实啊。咁啊，不生取舍，咁啊，佢哋如影忍。咁啊，第九咧就佢哋如化忍啦。咁啊，一切法如同呢个化，咁啊，化名系化人。即是变化所作啊，咁啊本无实性，系彼此咧系不相知。咁啊第十系佢哋如空忍啊，因为一切法如同虚空，本无生灭，都亦无彼此。咁啊一切法既是系清净直灭啊，所以一切法系如同呢个虚空，我哋就点可以生呢个取舍之心呢？所以《华严经》亦都讲啦，佢话无生法忍，超心量，智慧广大，系如虚空。咁无生法忍系超气论啦，甚深不动，常直念。佢话大智如此妙智慧，即获广大神通力。佢话一分身遍十方，常共诸佛化众生，佢犹如日月如虚空。一切水中皆影現啊，咁啊如是嘅境界， 名為叫做和無生法忍的境界。